是在附和烂嘴上人的话，却都已说过了。唯独人就不知该说什么，而每一个微笑也不能再一样了。有太多的分分合合，太多的伤口难愈合，我们该怎么回到当初那样呢？我想着想着人也瘦了，我想着想着夜都深了，我不想再想了，不如就算了。我想着想着泪都干了，我想着想着天要亮了，我不想再想了，这一次说 在梦中春天的霓虹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很惦记他，想问候不问候，不知什么理由。应该为你笑，我为你哭，我为你什么错过，我们选择放手。 然心动或是什么，如果梦已在消亡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北极雪下在梦中，终结了迷惑。你是否曾经相爱过？已经习惯牵我的手，我还能期待邂逅。没有后，不是什么理由。 和咱们老百姓吃的也太快，还有人想把现在有分辨不出海鲜的好坏，有分辨人家大家一个坏笑话，这里那家海鲜呢是首先要选择应该确实的那渠道，这要写字的就要重海渠道，这次呢还想要与海参的四肢，这次呢就想要与海参的粗壮海参，才是好海参的粗壮海参，那给大家好海参海运天和及时海参，大家的海参天和三十海参，再来一场海鲜，这款和黄海的交界，我还准备给你们带来的

边听歌一边又到了嘉伦来跟你分享我们小窍门的时候了。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是，如果家里边铺了塑料地板，但是上面脏了怎么办？一不小心洒上水，或者说是不小心滴下的油污，那么地板就很容易弄脏。其实呢，解决污渍一点也不难。妈妈可以用稀释好了的肥皂水，也可以用少量的汽油，用棉布轻轻的擦拭，很快的，塑料地板上的污渍就会除去了。记住了吗？继续为你送上的一首歌，来自于群星的演唱《男人的眼泪》。 是坚强的面对，还是远走高飞？是你假装虚伪，还是我的不对？是曾经我们爱得太美，爱得太深，爱得太珍贵，你平静的防备，我忘记了后悔。冷掉的咖啡，手中快要掉落的烟灰，时间一点一点不经意的再过一回。是现在我们伤得太重，伤得太狠，伤得太干脆，你平静的防备，我哭得无所谓、yeah、男人的眼泪不留在流水，淹没了夜幕的黑，是谁又在乎谁是谁非，勇敢的面对。男人的眼泪不懂才可悲，留下痛自己来背，我决定为你留下这最后一滴泪。Baby

最近网络上有一部热剧叫做《不得不爱》，就乍开始听这个名字好像，诶，这不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东西吗？没错，当年潘玮柏确实有一首很红的歌叫《不得不爱》，而这一次呢，这部戏恰恰就是由潘玮柏来主演，而且他在里边扮演了一个外冷内热的霸道总裁的形象，让很多粉丝既意外又大呼过瘾。而现在呢，这部戏在网络上的付费点击数已经突破了6000万。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潘玮柏的另外一首《路台湾》。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，眼一上眼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幸福的关系。路太晚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太晚爱太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眼闭上眼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幸福的关系。路再弯梦再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再弯爱再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付出过是不是就换得回希望？呼吸再乱，世界最宽，缘分毕竟再短。路太晚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再弯爱再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 闯了多少梦，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，八千里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，无论你来自何方，将去向何处，一样的泪一样的痛，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，一样的血一样的种，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，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

从前。于是我不断看了你几天，你还是没有回应，直到我双眼布满黑圈。忍住忍着拉住眼睛，哦，你问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书，你两个忍住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。你说他为你的监狱，你说他陪着你下雨，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我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直到我忘了时间，直到我闭上双眼。 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世间百态的爱情，总能够把爱情唱得直抵人心，让听歌的男人和女人一次又一次地以灵魂来共鸣。人们总是能够在他的歌曲里面找到自己的故事，印证自己的爱情。接下来一起听到来自辛晓琪《当大雨过后》。 风说的自由不是雨能够懂得，脆弱树又怎么会晓得？从点头到相拥，从单纯到心痛，爱说该走了，谁都不能留。我才发现，我的爱你永远不懂。当大雨过后，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，我才知道，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。我的爱你永

以，被问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甘情愿。给我一个吻，不愿也可以，被问表示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 大不如全盛的时代，但是作为一代人的情怀，没有人会对张信哲否定太多，更不会用过气这样的字眼来评价他，因为对他这种努力证明自己存在的歌手而言，否定和过气这种粗暴的语言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。继续为你送上来自张信哲的《牧羊人》。 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，他总是悲伤的在歌唱，睡在那不远的另一座山岗，跟着他轻轻的在哼唱。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，他总是轻轻的在歌唱，睡在那半山上静静的仰望，仰望着他悲伤的脸庞。嘿哦，他在唱心爱的姑娘。嘿哦，他何时才能够回到他身旁？只是他一直都没有，哪怕现在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，直到他所有思念。我总是看着那片天边，不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，只看见枫叶闪眼，也照不住蓝天，阳光总会出现。孤独的牧羊人，他总是悲伤的在歌唱，睡在那不远的另一座山岗，跟着他轻轻的在哼唱。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，他总是轻轻的在歌唱，睡在那半山上静静的仰望。 明天只要他一回头，我就能发现，知道他所有思念。他总是看着那片天边，不眨眼，我沿着他的视线，只看见风雨闪电，也躲不住蓝天，阳光总会出现。只是他一直都没有能发现，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，知道他所有思念。他总是看着那片天边，不眨眼，我沿着他的视线，只看见风雨闪电，也躲不住蓝天，阳光总会出现。 1033，天若有情。

林俊杰有三好，家境好，父母以及家庭成员在新加坡是很有名望的，人品好。相信前段时间他突然出现在高中同学婚礼的视频已经刷爆了，对不对？对于他的人品，我相信很少有人会说 no。 还有就是歌好，在娱乐圈里边被人称为是行走的 CD， 词曲样样精通。接下来一起来听到林俊杰的《零度的情》。 时间静止了，身边没人。如果爱停了，谁会留着？你不说理由，也不做选择。面对面的我们，像两个陌生人。零度的亲吻，最礼貌的双唇，冰绝变冷，骗不了任何人。零度的亲吻，你闭上双眼，不让我看透，我不想追问，还能撑多久？

友圈里边，陈慧琳就绝对是一股难能可贵的清流。出道21年的她，不靠绯闻炒作自己，而陈慧琳除了美，还有一股高贵的气质。也许因为陈慧琳本身就出身于富贵的家庭，从她身上总是能够看到一股大家闺秀的气质。而她的记事本和不如跳舞，相信现在你去唱歌或者去 K 歌的时候，也仍然会来点这样的曲目，对不对？来听到来自于陈慧琳《我是你的谁》。 月光铺好整条街，劝我要赴约，给彼此一个机会，收下你的玫瑰，静静听你说抱歉，这些日子的疏远，不要急着闭上眼，想再吻我之前，我要再看你一遍。如果依旧不会，那种确定的感觉，最后不要再沉湎。想问你这样肩并肩，那究竟我是你的谁？一个短暂投入的人，或者是一切？就因为爱很难完美，所以才如此的珍贵，不求永远的人不难给。